第185集，爬窗。 饭后，薛远陪着顾元白转了一圈消消食，突见湖旁的栏杆角落处长出了一朵瑟瑟发抖的迎春花，薛远眼神一动，上前弯腰去采。顾元白的眼角不经意间在薛远袍脚上划过，衣袍上的纹饰随着弯腰的动作从上至下划出一道流光，圣上收回眼，随意道：“ 薛琴，路边的野花都不放过。” 圣上，这颜色臣觉得不错，在冬末之中是独一份的好光景，圣上可喜欢？ 朕看你挺喜欢，既然觉得不错，那薛琴就做几身鹅黄的衣裳换着穿，日日换着穿，即便上战场，这颜色也抓人。 臣又突然觉得不好看了。 萧石回来后，顾元白回房躺着看书，他看的是一本画文。薛远在一旁叼着木头，时不时抬头看顾元白一眼，又低下头去忙碌。顾元白翻过一页书，随口问道：“ 薛九瑶，你房里的那些书你可看过没有？”“ 一个字也没看过。”“ 那么多书放在那儿摆着却不看，确实够唬人。常玉言同我说时，都惊叹你这一屋子的书，认为你是个有才的人。”“ 他认为我本本熟读？”“ 即便不熟读，也是略通几分的。朕当真以为你是内秀其中，富有诗华。”“ 也不差什么。臣花了银子摆在这儿的书，自然就是臣的东西，都是臣的东西了，里头的东西也就是臣的了。”“ 粗人。”“ 哼，这就叫粗了。”“啊，圣上，臣告辞了。”“ 嗯。” 薛远请辞，顾元白由着人忙碌，从书中抬起头的时候，就见到了侍卫长欲言又止的神色。“ 张旭，过来，跟朕说说话。” 一个太监正站在床头给圣上梳着头发，特意打磨过的圆润木头，每次从头皮上梳过时，都会舒服的大脑也跟着释放了疲惫。侍卫长走到床边后，圣上已闭上了眼，只留一头青丝在小太监的手中如绸缎一般穿梭。侍卫长又说不出话了。“ 心中有话便直说。”“ 圣上，薛大人他当真没有读过一本书吗？”“ 他说没读，那就是没读，否则以薛九瑶的为人，在朕问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主动跟朕显摆了。” 侍卫长是个好人，他本来只是有几分直觉上的疑惑，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。“ 如果一切都只是我误会了呢？如果薛大人当真对圣上是一颗忠心，我这么一说岂不是将薛大人推入了火坑？臣没什么其他想说的话了，圣上，臣心中已经没有疑惑了。”“ 那便退下吧。” 屋中烛光一一熄灭，众人退到外头守夜。顾元白潜意识提醒了自己防备着薛远的勾引，因此在房中稍有动静的时候，他的神智便清醒了过来，维持着绵长的呼吸去感受身边的举动。不久就有人靠近了床边，顾元白凝神屏息，片刻后耳根子一热，有人在耳边低声喝着热气：“ 圣上。”“ 是薛远。这么晚了，他这偷偷摸摸的，绝对不会干什么光明正大的事。” 顾元白一动也不动，薛远又在耳边喊了他一会儿，这声音越来越低，也越来越近，最后甚至唇瓣碰到了耳珠，而后嗖的一下，耳珠就漫上来了一股浑身如过电般的麻意。顾元白五指不由蜷缩一下，又怕打草惊蛇，强自按捺不动。薛远好似看出了顾元白未睡，又好像没有看出来， 他低声笑了几下，笑声颤得耳朵都漫上了热意。 他笑什么？难不成是在笑我？ 坐在秋千上的时候，晚膳的时候，圣上总是一次次的撩拨我。 这胆大包天的薛远，你说的是什么时候？哦，是了，晚膳的时候，朕用膳时出了些细汗，又嫌长发麻烦，便将鬓角发丝勾到耳后，才从锅中夹出了一片牛肉。那个时候，薛远好似被呛着了，难不成就因为朕勾了一下头发，就被呛着了？哼，畜生！ 顾元白都想要放声嘲笑，但笑声还没出，只听窗口又是一声细微响动，屋里的动静彻底安静了下来。薛远走了。 深更半夜爬窗进来，然后你给老子说这两句话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